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 鸟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 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我，放我往里 扣。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 好的，各位听众以及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快乐之后呢，因为刚才有一些这个技术原因啊，还是要再一次跟大家问个好。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呢，是由北京青年广播 FM。 你出去玩，您可以把这个旋钮调到 FM98.2 AM927，就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在直播间中看到我们啦。 对。 嗯， 然后呢？ 突然尬住， 突然尬住，为什么突然尬住？ 而且呢，还有一个再补充两个去视频直播看我们的直播的方式啊。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嗯，就可以在直播间中和我们发弹幕互动，也可以通过这个北京时间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在直播间中看到我们啦。 哎、是的，我们观看我们节目的这个渠道还是很多的。 嗯，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中秋节的那些事。 其实中秋节自从2008年变成国家法定假日之后、嗯、这10年间可以说是变得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愈发的重要了、 嗯、 啊，在不光是这10年吧、 嗯、 这20年这30年之间中秋节都是发生的很大的变化。在咱们今天的节目中呢，咱们就可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这10年20年之中中秋节都发生过什么变化、 嗯、 你记忆中的中秋节是什么样子的。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是有请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广播的主播主持人董泽宇，请大家请泽宇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泽宇。 哎，这个 也是我们的同事啊。 是的，我们的同事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泽宇跟我们一起聊聊关于中秋的事情。 嗯， 因为泽宇昨天其实刚刚在聊天的时候，泽宇说昨天他也是做了关于中秋节的一档节目。 嗯， 因为到了假期，其实大家都在做关于中秋的节目了。 对，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基本可能很多的这种电台的节目可能都已经做了这个中秋节、 嗯、 在今天或者昨晚、 嗯、 可能都在做中秋节为主题的节目。 是的、嗯、 没错。 其实昨天晚上有一件特别难受的事情，就是特别堵车 啊。对对 对，昨天晚上我差不多8-9点钟下班的时候还看到出城方向特别的堵、 嗯、 这个叫做潮汐车流，这有说法的，就是每次放假之前就出城方向会特别堵、嗯、然后每一次这个假期快结束了啊，大家就 进城方向 特别堵，怀着这个非常痛苦的心态回来上班 啊、其实我昨天是从那个传媒大学附近、 嗯、 然后往那个就是东三环光华路那边走的时候、嗯、那儿也特别堵，进城方向也特别堵。昨天晚上 没错，就是潮汐车流就是这个样子的呀、 就是、哎呦就特别难受。反正今天不管怎么样，今天的这个车上这个路上的 状况是非常好的， 路况还是非常不错的、 嗯、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中秋节的小长假3天的假期当中能够玩的 开心 一些。那当然了，如果您还没有出游， 不知道去哪儿好呢、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下这个中秋节的假期北京附近的几个出游的目的地、 嗯、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下最近这个中秋节假期可以去哪玩。 先说一些名胜古迹吧， 嗯， 也不算是名胜古迹，就是比较有人文气息 的 地方。 哎， 第一个是古北水镇。哎，这个地方我还是听说过很多遍的啊， 但是没有去过。 对，身不能知，心向往之啊。古北水镇可以说是古韵十足啊。华灯初上时的这个水镇肯定是最美的时候，嗯，晚上登上这个山顶教堂，俯瞰整个水镇的点点星火，是堪称绝美啊。目前呢，已成为了北京夜游的新地标，是强烈推荐的。不过想去玩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啊，古北水镇是不允许带宠物进入景区的。 哦，就是我想带着自家的猫猫狗狗去也 是不允 许的。 没错， 那我带条蜥蜴会不会有人发现？ 你可以把蜥蜴藏起来， 把蜥蜴藏到兜里去 啊。这个古北水镇我们建议的游览时间是2天，它的地址呢在这个怀柔区的这个雁西湖范各庄村，门票是150元一个人。 是的，在水镇的主要景点呢有月老祠、汤氏街、龙凤池、山顶教堂、日月岛广场等，都是观景最好的地方。 没错， 就刚刚在聊的时候的泽宇说他古北水镇刚刚去过是吧？ 嗯，对，正好是前段时间刚去的，夏天的时候， 感觉怎么样？ 感觉确实挺棒的，特别是古北水镇，它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它的夜景， 嗯， 它的夜景特别美。然后后来除了这个之外呢，像刚才王瑞也提到了，从这个山顶教堂看这个夜景， 嗯， 其实它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上它旁边的那个司马台长城上， 嗯， 夜游长城，然后后来通过在长城上来俯瞰整个古镇的夜景，也特别漂亮。 哦，就是白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到这个，因为我前段时间也准备去古北水镇来着，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可能是因为懒吧。所以就没去成，然后因为当时正好天气也特别热，然后就说到古北水镇就是漂流啊，逛一逛啊，风景啊怎么样，但是夜景特别，因为也是可能因为车啊什么的这些原因，所以就没有去成。 那他白天有什么游玩的项目没有？ 他白天其实那个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司马台长城白天也是可以去的， 嗯， 也有这个夜游的选项。然后后来除此之外，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于我在去的时候听到那儿的一些导游的简介说，这个古北水镇的这个制作团队是制作乌镇的那个团队的人来制作的，所以说就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种模式。但这种模式并不是指的这个古北水镇特别的商业化，只是就是各种东西，就是你会感觉 更全面一些。 你在逛一条街上的时候，它不会有重样的东西， 就是一个北方式的乌镇。 对对对，确实有这种感觉。然后后来感觉它整个这个小镇的建造，也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短途游而建的，就是像刚才所提到的2天的时间，一天一夜的时间完全足够。 哎，没错，就是这个地方一天一夜或者2天就可以玩好，这对于一个短途游是非常， 非常 好的选 择。 对，尤其像中秋节假期，说要长不长，要短不短， 对， 就只有3天。 嗯， 那去哪玩呢？可能很远的地方你去不了， 嗯， 那可能只能去这种比较近的地方。 嗯，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去古北水镇领略一下古北水镇的这个风景风采的话，现在听，不是现在，别现在啊，你这个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就可以去啦。 没错啊， 哎， 那这个咱们 再 介绍几个草原， 嗯， 啊，首先也是很有名的叫草原天路， 是 这是在张北地区啊，河北的张北地区， 嗯， 草原天路是离北京最近的草原性景点，大概在北京西北方向300公里。在初秋的时候去探访可以说是别有一番风味，可以去带着你的摄影机啊，摄像机， 嗯， 单反是吧，去拍一拍这个初秋的草原，是很有这个韵味的。 哎，据说啊，这个初秋的时候主题是星空和日出日落的摄影之行， 嗯， 赶上好天气的时候随手拍的照片，颜色就像打翻了调色盘，变得丰富了很多。 其实我说实话，我没有在秋天的时候去过草原，不过我知道雨薇是内蒙古人，啊， 泽宇也是 内蒙古人，对，所以说我就想特别很好奇秋天的草原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也没去过。 这个我在以前真去过， 嗯， 秋天的草原，特别是现在这个时节，感觉吧，就是草呢，可能没有像七八月份的时候那么的茂盛。 嗯嗯嗯。 然后后来总体感觉你会感觉到一种苍凉的感觉，特别是你像刚才提到的这种天路， 苍凉大漠， 这种天路上，然后后来旁边又是一望无际的这种所谓苍凉的草原，这种感觉也是非常独特的一种体验，我觉得。 就是更能感受到草原的辽阔。 嗯嗯嗯。 我觉得这是，哎呀，其实我作为一个内蒙人，一直没有去过草原。 你怕不是一个假内蒙古人？真的， 也是一个就是哎，挺难受的事情 啊。 有空的话一定要去 这个张北草原，可以我们大家建议大家去自驾出游， 嗯， 啊，也是非常不错的。毕竟如果你就是没有车在草原上是吧， 也没有办法奔驰啊，对。 是。 自驾的方案其实就从北京出发，走八达岭高速、京藏高速，然后走这个宣化张家口方向，一直到这个五一路路口，五一路出口出，然后走这个张石高速，一直走，就可以走到这个草原天路了。 是的，同时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白天和晚上的草原不是一个地儿，就是草原的昼夜温差会很大。 是吗？ 对，而且像秋天这个时候，草原上的蚊子啊，应该会更毒。 哦，所以说就一定得做好这些防护措施。 对对对，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带好保暖的衣服， 多带点这个保暖的东西。 对对对， 其实别说是草原上的，就这个季节，你就在北京的城市里边，都是昼夜温差很大。 是的，草原上就更不用说了。 没错啊，这个游览的这个 天数的建议呢是2天左右。 没错，在介绍完了草原天路这个天路之后呢，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草原啊， 叫坝上 草原。坝上草原是一个典型的干旱型草原，当地的人呢都叫它草滩。 是的， 天然林多以白桦、山羊和杏林为主，灌木丛有这个白榆、小红柳、沙棘柳和这个拧条啊，各种各样的树和 拧条 啊 为主， 各种各样的树还有各种各样的草，在这个地方可以说啊还是东西比较多， 就是植物比较多。 嗯， 然后说完了这个植物呢，我们知道坝上的这个是天高气爽，芳草如茵，群羊如云，骏马奔腾，坝原山峰如簇，碧水潺潺。 哇， 这一段形容， 这个形容确实是让人非常的浮想联翩啊。 在街坝区域呢，是森林茂密，山珍遍野，野味无穷，在茂密的绿草垫子上点缀着繁星般的野花。 没错，这个草原呢，坝上草原，我们建议的出游方案还是自驾啊。 嗯， 就一般去草原还是自驾会比较 好一些 啊。 对， 可以游览的天数呢，这因为坝上比较近，可以说一天就足够了。 一天就足够了。其实，在草原上就可以听到牛群啊、羊群啊、马群啊他们的声音， 没错。 然后还有放牧人的歌声或者是鞭子的声音，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非常像看电影一样啊，有一种。 就是作为一个内蒙人，我都心向往之，但是没有办法去看呢。 有一种这个非常梦幻的感觉。 对对对，非常梦幻。 再来介绍下一个叫独特的欧式风格的草原，叫做乌兰布统。它是这个纵观全世界的草原地貌，也只有这一处是这个有草原、沙地、白桦林、湖泊、花海各种各样的地貌于一身的这样一个超级无敌的草原，叫做乌兰布统。 在乌兰布统呢，每年的7月还会举办克什克腾旗草原音乐节，就是整个摇滚乐的爱好者。 就是我们不光在草原上奔腾，还要一边奔腾 一边 放歌， 一边摇 啊， 一边摇头。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摇滚爱好者呢，也是会齐聚乌兰布统，嗨翻整个夏天。而且哪怕是在冬季呢，乌兰布统也是越野车爱好者的天堂。这里呢，四季风景各异，国内顶级爱好者在这里出过高质量的大片。 出过高质量的大片啊， 这个摄影家称这里是摄影之乡，天然的画廊。 对，如果你对这个摄影或者画画有这个兴趣的话，可以去采采风啊。 对， 因为乌兰布统稍微远一点，我们推荐大家去2天的时间去这里游玩。 自驾的路线呢，大家就自行百度啦。好，说完乌兰布统呢，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其实比较有名的 去的这个文化的有文化的地方啊，去的这个草原，接下来该爬山了，是吧？ 该爬山了。是的， 这个玉渡山风景区啊，也是很著名。玉渡山风景区地处深山，人迹罕至，景色秀丽，环境清幽，是北京郊区一块不可多得的鲜为人知的 宝地、 啊、 是的。它的核心景点玉渡山呢，是海拔930米，因为村民呢看这座山像是柴火垛 啊， 堆起来的，因而呢起名叫做一垛山，后来改名为玉渡山的。爬上山顶呢，可以看见对面山上的3棵笔直挺立的松树，一字排开，人们把它叫做三炷香。 而且在山顶呢，原有一座小庙，叫做玉皇庙。现在呢，这个庙的这个整个的外观呢，可能是保留的不是很完整了，但是还是存留一些墙基和断壁残垣，可以有这个更有这个文化的留存， 古韵味。 对啊，因为这个玉渡山相对而言近一些，我们推荐一天就可以去游玩了。它在延庆县 县城的西北山中的玉渡山自然风景区、啊、 延庆县城西北山，延庆县城西北山中的这个、 啊、西北， 对对对，玉渡山自然风景区、 啊、它的门票是60块钱一个人、 嗯、 便宜一些相对而言。 嗯， 嗯，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说的是这个五台山，哦，是小五台山， 小五台山， 小五台山、 啊、 是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呢是号称华北屋脊最高海拔2882米，而且是徒步登山爱好者的天堂，拥有北京周边最艰难的登山路线，却也用最狂野奔放的壮美奇景吸引了无数的户外爱好者前赴后继。 嗯，塞外高原上耸立的小五台山保持着很好的原始森林，各种各样的繁花异草啊，这个山里的小溪是吧，叮咚而下，可以说对于这个探险爱好者，这个登山爱好者而言都是一个最为好的地方。嗯，这个高山草甸一般在七月份会山花遍野，在现在的八九月份可以说刚这个花刚刚开过去，可能是啊、 嗯、 各种各样的可以说是花和这个远山的雾，这个 交相辉映 是吧，这也可以说是驴友中心目中最好的 最美的、 这个、最美的登山圣地。 嗯， 嗯，我觉得泽宇对这个小张家小张家口小五台山这个自然风景区有没有一些了解？ 我倒对这儿不太了解，但是我确实觉得在这种假期的时候能够去一个山区的话、 嗯、 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嗯， 因为确实你看咱们在这个城市里面待了这么长时间，每天都基本三点一线上班下班这样的，然后后来可以去到这么一个像是之前提到的草原或者像山区这么一个风景区、 嗯、 我觉得到这种大自然当中才是真正的能放松一下自我的， 拥抱一下自然， 拥抱自然、嗯、 咱们之前介绍的那几个地方可能都是比较合家欢一点的地方、 哎、 啊，可以带着孩子去是吧、 嗯、 带着家人去，但是这个登山徒步登山我建议哈，还是 找上一堆志同道友的朋友 的友是吧， 志同道友，志同 道友，道友在哪渡劫， 志同道合的驴友朋友们 一 起 去 登山、 嗯、 去 登山挑战一下自己、 嗯、 同时也是啊，锻炼锻炼身体挺好的啊。这个地方我们建议2天左右的游览时间、 嗯、 在河北的张家口，进山的时候呢要注意了，需要缴纳200块钱一个人的进 山 费，还有点贵、 嗯、 说实话 我、 啊、 但是我觉得自然保护区嘛就是要嗯，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人就会不注意就会扔到很多垃圾去， 是的， 损坏我们的环境，我觉得这样也其实对他们 也是一个警醒， 也是一个就是提示吧， 没错，是、 嗯、 所以说这200块肯定还是物超所值啊。 嗯， 嗯， 嗯， 再介绍咱们介绍了这个 山 这个古镇， 对， 还有这个草原， 嗯， 接下来就是湖， 哎、 啊， 该介绍水了。 咱先介绍的是闪电湖，哎，说实话，我在做节目之前，我还真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我也没有听说过 啊。闪电湖是滦河上最大的湖，因入湖前的河流呢像闪电而得名、 哦， 在高处俯视呢，湖的形状也像一个闪电， 像是一点闪电 啊。湖边呢有万顷的草滩，风景如画，置身于这个草海之中，可以说是有这个天穹压落，云雨缭间之感。 哇，就是感觉好像天要压下来一样的感觉， 没错， 是吧？一定、 啊、 一风景一定特别美，而且在湖边呢，游客还可以骑马或者沙滩摩托在草原上驰骋，也可以乘坐三角翼滑翔机在天空中翱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没错。 哎，我就特别希望能去体验一下。 嗯， 同时也可以攀登绵延的探山、 嗯、 观日出日落，领略别具一格的草原风味，忘却都市的繁杂和压力， 去拥抱自然。 是的、 啊、因为这个地方呢相对而言近一些，咱们推荐一天就可以玩完、 嗯 啊、 一天半天差不多， 半天差不多了、 嗯、 其实就啊，门票也相对而言便宜一些，30块钱一个人、啊、 它的地址呢是在张家口市的沽源县275乡道附近。 嗯，再来介绍一个叫做月驼岛、 嗯、 啊，这个好像是一个海岛， 海岛、 啊，月驼岛被认为是中国最美的几个海岛之一， 而且排名第三哦。 哇，这个排名是谁排的？ 哇，这是不错。 我特别想知道第一是谁，倒数第一是谁？ 那你可是要去百度一下了。 看大海，泡温泉，是吧？ 嗯， 这都是假期必备的各种各样的事项，是吧？在月驼岛上，活动内容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出海渔猎。赶潮拾贝，夜行捉螃蟹，是吧？ 嗯， 飞艇架海， 热气球巡空都是这个在海上在海岛上日常的这些游乐项目。 同时呢您还有可以还有17个这个功能区，可以容纳百人的休息室和这个做个 SPA 啊，做个疗养啊， 所以说感觉这个 地方 其实开发的还挺好的。 是的，像一个就是度假村一样的地方。 没错啊，这个地址呢在唐山市的乐亭县，游览时间大概在2天就可以了。而且最好的一点，它是没有门票的。 没有门票的，不用花钱的，不是。 当然要花钱。 不用花门票钱的。 对，要花钱肯定要花钱。 对、啊。我觉得泡温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在现在这个天气，我觉得因为秋天可能相对而言干燥一些啊，泡温泉可能会让你感觉相对而言舒适一些。 对。泽宇有没有说在这段时间有泡温泉的一些经历？ 其实说到泡温泉，还是想体会刚才说了这个古北水镇。前段时间在古北水镇泡过温泉。它那个地方就是，温泉可能也算是它那个水镇的一个特点吧。整个镇上差不多有4-5家这种就是温泉的泡温泉的这种地方和商店。对，所以说我觉得去到那儿泡温泉也是挺不错的。 所以这个泡温泉不仅可以选择月坨岛，也可以选择去古北水镇， 没错， 泡一下温泉。 咱们刚才也介绍了很多河北的旅游景点，唐山的旅游景点是吧，还有内蒙古的一些草原。咱们接下来介绍就是离北京最近的这么几个地方。 北京的郊区 啊，是北京的郊区，咱可以驾车玩转密云。密云咱们都知道有个密云水库是吧，密云是咱北京最重要的生态涵养区和饮用水源水源地。全县呢有旅游景区34家，民俗旅游区54个，各种各样的采摘园是吧，休闲渔业小区，自驾游去密云有很多的路线可以选择。我觉得呢咱就可以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开个车咱就往密云走，是吧， 管他走到哪儿呢， 对， 反正走到哪儿 总而言之 时间差不多就回来呗。 对，是的。能让一家人，而且这喊合家欢，一家人能够去体会一个农家乐，或者说这个郊区的拥抱自然的旅程。 其实我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有到过北京的郊区，有去玩过，比如说密云啊、 延 庆啊延 庆 这些地方，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在，那些山区，就是山区有各种村落嘛，然后有农家乐，其实，在农家乐里面，你就会。好像是回到了小时候一样的生活。 没错。 对，就是小时候那种住炕啊，有那种。对，虽然说这个他们也很少有炕了，但是有床啊，有床。 对，虽然说这些可能都是给游客的旅游项目。 对。 但是你确实能体验到这种让你感觉到很怀念的生活。 对，小时候的一些事情。 没错。 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所以说在这个中秋节假期咱有3天的时间，咱就可以抽出来1-2天嘛，去这个比如说密云呀、延庆呀、北京周边去玩一玩。 在这个说完密云呢是这个可以观赏到非常特别的一些风景啊，我们可以给大家说一下。镇域内呢是有黑龙潭景区和桃源仙谷景区，可以看到冰瀑景观，冰瀑布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中午呢可以到石城村用餐，品尝密云的农家菜。下午呢在石城村的旅游合作社也能够体验地方的民俗手工文化鱼踏画，参与制作绘画等活动。之后呢沿白河峡谷北上至清凉谷景区方向，一路寻找冬季的美景，再返至大关桥，过桥至古北口镇，晚上可以入住古北口民俗村或者司马台新村。第二天呢去探寻古北口历史人文。古北口景区包含庙宇群、抗日纪念馆和盘龙山长城等等。 没错啊，咱们是给大家安排了2天的满满的行程啊，可以按照这个行程去花2天的时间驾车玩转密云啊。 对的， 咱们也是介绍了一口气介绍了9个景点，咱们也可以 稍微 休 息 一 下 啊，听一首歌，我们一会儿回来。 泪珠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3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才发现你不知道，我

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第十个啊， 第十个， 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京郊游是吧，京郊游 其实刚才也提到它了， 对，刚才也提到它了，就是延庆， 对 啊，除了我觉得说到京郊游应该除了密云就是延庆了，是吧，延庆中秋假期想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大自然的美景，又想运动出出汗，又想这个许多的这个什么 OFO 呀，什么摩拜呀， 骑那些自行车可能会被累死吧， 这个就有点寒颤了， 这是肯定不行的，这是肯定不行的， 骑自行车得把自己真的是累死了， 对，你得去有个稍微自己骑得舒服一点的自行车啊，那样越野的山地车， 对对对， 就可以去骑一骑，咱一直骑到延庆去， 在延庆呢是有很多条的这个骑行路线的，大家也可以去选择，比如说这个千家店的百里山水画廊，在香龙路、古龙路、龙庆峡周边，大庄柯乡，大庄柯乡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是一个红色的基地，我们今年的这个入台培训其实就是在那里进行的，它是一个红色的革命基地，然后大家 有可以去感受一下爱国主义教育，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而且有石峡、四季花海等等等等。这些呢骑行路线呢是涵盖了延庆的主要景区景点、民俗村，而且30个自行车租赁点遍布其间。 没错啊，咱们可以从延庆县城出发，朝东北方向行进约40公里，会到达达干沟。在这里呢，会有很多骑行爱好者把这里作为起点，这里设置有这个旅游咨询站，工作人员呢会向骑行者告知前方的路线、景点以及住宿等各种各样的信息。此外呢，户外运动爱好者们还可以选择延庆的凤凰驼、珍珠泉、玉皇山、慈母川、花盆、石峡谷和云瀑沟7个国家登山步道，体验徒步登山。在这一条步道呢，长从2公里到20公里不等，20公里的登山步道还是很长的，所以说提醒啊，一定是得有相当的体力的朋友们才要去尝试， 体力和经验， 没错啊，不要说就是平常我也不怎么运动是吧， 我现在就要去登山、 啊、 我就要 登到一半是下也下不来，上也上不去 就很尴尬， 就很尴尬了， 对对对， 没错、啊、 而且呢这个步道的沿途呢是林木茂盛，登山者可以在山间呼吸清新的空气， 没错， 净化一下我们肺部， 是的，去做一个肺部 SPA。 好了，是这个给大家盘点完了中秋节周边游的一些景点之后呢，要给大家说几个关于中秋节和国庆的这个，因为中秋完了就是国庆了， 是的，双节嘛， 对对对， 很近。 对，说几个关于中秋和国庆的几条消息，5条好消息和2条 不这么 好的 消 息， 是的、 哎，我们先说好的，好吧？ 好， 第一条呢。 首先是中秋和国庆放假一共会调休10天， 哇，10天的假期， 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了，对不对？咱们先来算一下啊，中秋节假期从今天9月22号到24号，其中呢，这个22到23号，就今天、明天是周末， 对 啊，礼拜一咱们补休， 嗯 啊，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然后这个9月29号、30号2天得上班 啊，就是周六日要补一下， 对，上班补课、 啊。 算下来呢，中秋国庆一共可以休10天，这是咱都知道的，对吧？ 对， 这咱都知道。 知道， 但是呢，咱不知道是什么呢？咱可以有一个方式，让一共连休16天， 一共10天的假增加到16天。 没错， 比如。 比如呢，就是在中间请6天的假期，请6天年假，在9月25号到30号的时候，连续请6天的年假、 嗯， 就可以把这个中秋的3天和国庆的7天连起来， 就是3+6+7 啊，等于16， 等于16，就可以休16天。 像16天足够你来一个是吧？欧洲深度游， 我真的是，我就半个月的时间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对。但是啊，凡事都要说个但是。 但是，你的但是出来就很难受了。 但是啊，但是这种的休息方式只适用于工作满10年以上的员工、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职工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年假只有5天。 少一天， 少一天，对，没错。如果你工作十年不满20年的，年假可以休10天， 嗯， 这样就够了。 对， 啊，所以说各位年轻朋友们，刚刚入职的朋友们，就不要做这个白日梦了， 不要做这个白日梦了，或者你也可以先请个年假，再请个事假，再请个病假之类的。 然后回来之后， 一天是不是？ 对，其实只差一天，回来之后你就 再见了， 就补假吧。对， 所以说。如果啊，真的有这个工作10年以上的朋友，真的可以想一下，试一试，看能不能有这种方式去连休16天。我觉得啊，这个假期不在于说你累计起来休了几天，而在于你一口气能休几天， 一口气， 对吧？ 所以，对，所以就是可能工作时间长的这些朋友们也有很长时间没有出去玩过了， 是的，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对，如果你想去出远门的话，如果是时间尽量长。可以会好一 点，就趁着这个时间赶紧给领导打电话，领导我要休年假， 赶紧走， 对吧？ 现在还有机会是不是？ 对， 而且下一个好消息就是在咱们中秋国庆的这两个假期中，在全国有314个景区在国庆节要降价， 国庆前夕要降价是吗？ 没错啊， 哇， 还是很多。你像咱们刚才提到的那十个景区， 嗯， 其中9个都要收费，是吧？ 对，所以呢，这个好消息呢是要这个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了，说截至8月29号，现在已经有21个省区市出台或者已经实施或发文对外公布了157个景区降价甚至是免费开放的措施，25个省区市确定了11前拟降价免费开放的157个景区的名单，合计314个景区中，5A级景区121个，4A级景区155个。按降价幅度统计，实行免费开放的景区有30个，降幅在30%含以上的29个，在20%含20%到30%的有48个。 可以说这个降价的幅度是非常的大了， 我觉得是这样。 另外啊，可能一些朋友愿意在这个国内去旅游景点玩，如果有这个有空闲而有这个经济实力的朋友们呢，也希望去出国玩， 甚至是我比如说我们的宝岛台湾啊，到香港啊去玩一玩。其实在平常也是需要办这个签证，也是比较麻烦的 这个通行证， 通行证签证。 所以说啊，出境游在这个11和这个中秋期间呢，可以说是更加的省时省力的。公安部近日就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国家移民局出台的22条改进服务管理的新措施，将于2019年1季度之前分期分批实施。其中呢，内地居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异地申请换补发出入境证件，申请去办理出入境证件的7个工作日就可以办结，一共5项便利措施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行。 哎，说明这个异地申请和换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假如说你护照丢了，是吧？这个出入境证件丢了，你可以去异地换领。 就比如说我是在家里面办的，但是我现在在北京，我可以到北京的这个， 没错，是的， 可以去办了。 这5项刚才讲到5项利民措施啊，咱们来一一看一下。这5项利民措施分别是什么？第一呢，就是内地居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任意一个公安局以及出入境管理机构异地申请换领补发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 是的，同时呢，内地居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任意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异地申请往来港澳台团队旅游签注。 而且呢，内地居民在户籍所在地申办的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以及往来台湾通行证的签发时限缩短到7个工作日。 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为外籍人员丢失护照、急需补办签证、出境等应急需要提供及时受理审批便利。 而且呢，国际航行船舶以及代理单位可以在网上申请出入境边防边检检查手续。 是的，这些的便民举措无疑会让中秋和国庆有出游打算的人呢，省下了不少的时间和力气。 没错啊。有这个出境出游打算的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些消息。 这个中秋是赶不上了，就等着 国 庆吧。 对，没错。另外呢，在咱们中秋国庆还有一批人是吧，很苦。 哎， 包括我们 现在还在上班 还在上班 对。 在中秋国庆，对于职工们可以说是有很多的福利的。 对， 在一七年底呢，全国总工会制定了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就工会的经费用于服务职工的各项开支再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今年大家就可以享受到这个规定的福利了。 嗯，那规定什么呢？办法规定，基层工会逢年过节可以向全体会员发放节日慰问品。逢年过节的年节是指国家规定的法定节日， 嗯，就比如说这个 新年， 哎， 就是，春 节 的时候 啊，这个清明、劳动节、 嗯， 端午节以及中秋还有国庆。 是的，和经自治区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少数民族节日。 嗯嗯，所以说中秋国庆就在这其中。 对的， 就过节的话，没准会收到一些小礼品， 收到一些慰问品， 慰问品 也算是安抚一下 安抚一下我们上班的痛苦的心灵，对的。 所以对于这个假期上班有没有什么？ 嗯，我感觉其实对于咱们这一行来说，可能都已经变成一个习以为常的 家常便饭了。 对，反而说要说有哪个这种国家法定的，比如说像什么中秋节啊、端午节，哎，说这个中秋节三天给你放假，哎，反而会觉得好奇怪。 是是 是, 是，其实媒体人就是这样， 没错， 对， 嗯，时不时无刻的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没错， 所以其实我觉得也不仅仅是咱们媒体人，可能在各行各业里面， 嗯， 现在同样也有很多人还坚持在自己的这个 岗位上。就是现在嘛，很多的这个岗位上都还有，比如说这个交警啊， 服务业 啊，很多的都会在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嗯，所以说在这个对这个在节假日之间还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劳动者们 致敬，嗯， 致敬，啊，说一声 给大家点赞， 辛苦了，啊， 辛苦了，辛苦了，就是大家都辛苦， 是 吧？ 是的，啊， 嗯，说完这个好消息， 五个好消息了哈， 该说一说不那么好的消息 了，不那么好的消息 了，其实也不算是不那么好的消息了， 对， 给大家几个小提示吧。 是的，嗯，啊，首先大家要注意的是啊，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在中秋的时候出去玩， 嗯， 啊，自驾游的路线。但是非常不好意思告诉大家的是，在中秋节的 时候 咱们的高速是不免费的。 哎， 啊，根据国家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文件，今年的中秋节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因为根据我们的国家规定， 嗯， 是只有在国庆和春节的时候咱们的高速公路才会免费。 还有 这个清明 节、 五 一 啊，这四个节的时候才会免费。 对对对，大家记住 啊， 春节、 清明、五一和国庆节。 是的，这四个节日，中秋是不在这里边的。 对， 啊，中秋退群了。啊， 中秋已被移出群聊。 是的啊，中秋不在 移出群聊。 端 午也 不在 移出群聊。 是的啊，所以说。中秋出门一定要注意，高速是收费的， 嗯， 啊，这是首先是高速费的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最关注的还是放假的问题嘛。 就是下一个假期在 什 么时候 呢？其实我这两天在网上有看到就是短视频的一些片段，特别有意思，就是爸爸刚把孩子送到学校，孩子录着孩子的背影，然后那个跟孩子说：“哎，儿子，那个别难过哈，还有两个月就放假了。就刚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在跟他说什么时候放假了。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上班的人比较关注的一个事情啊， 嗯， 就是过完中秋和国庆之后还有多久放假呢？据统计，嗯，下一个假期 就是 元旦了， 还有好久啊， 还有好久。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国庆节过完之后到下一个法定的节假日还有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就老老实实上班吧。 哎，老老实实上班吧，其实跟这个孩子们上学是一样的， 没错， 嗯，主要就这个连续的中秋跟国庆有点把人宠坏了。 哎， 是的， 对，就是有点放肆了。 如俭由俭入奢易啊，由奢入俭难。是的， 是我可能在这十五天的时候把自己的15天我已经给自己放进去那 六天，已经给自己16天的假放进去了， 已经自己给自己放假，在这十几天的这个假期当中，可能把自己的这个心都放野了。 是的， 哎， 放飞了，全部 放 飞 了，无法收回。还好领导那边拽着一根线，哎，回来，就得回来上班了。 哎，领导，我热爱工作。 对，我爱工作，工作使我快乐，使我开心。 咱们这个讲了很多关于中秋的各种各样的话题， 嗯， 是吧？有这个中秋出门，有中秋在家待着的， 嗯， 都可以啊。所以说，咱们也可以去说了这么多啊，咱们也可以去先了解一下啊，长长姿势， 嗯， 中秋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对， 是吧？咱们一天天的都在说中秋的习俗呀，中秋去哪儿玩， 嗯， 说到现在，可能我突然问你一句，哎。咱们为什么要过中秋啊？ 我真中秋不就是为了团圆吗？ 哎，对，好像是这么个道理。 嗯， 那中秋是怎么来的呀？是吧？ 很尴尬，就好像问鸡从哪儿来，蛋和鸡谁先孵 蛋 一样。 啊，突然之间好像就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咱们来看一段视频， 嗯， 啊，告诉我们一下中秋节到底是怎么来的。 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 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而成为中国的主要节日之一。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秋季的中期，所以这一天被称为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更圆更明亮，所以又叫做月夕八月节。这天夜晚，人们仰望着天空如玉如盘的朗朗明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又称团圆节。 中秋节的起源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说它起源于古代帝王的祭祀活动，第二种是说与农业生产有关。中秋前后，各种农作物陆续成熟，人们为了庆祝丰收，表达喜悦的心情，就以中秋这天作为节日。还有一种说法，隋末大业十三年八月十五日，这一天一位名叫裴寂的朝廷官员以圆月作为构思，成功发明了月饼，解决了军粮的问题。人们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就出现了中秋节。这三个关于中秋节起源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而被人们所熟知的是一个关于中秋节的美丽神话。 远古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同时出现，晒得庄稼枯死，民不聊生。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力大无穷，他同情受苦的百姓，拉开神弓，一气射下九个太阳，并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这就是著名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后羿射日的故事。后羿的妻子名叫嫦娥，两人郎才女貌，生活幸福。一次，后羿遇上了王母娘娘，王母娘娘给了后羿一包仙药，据说吃了此药便能成仙。可后羿不舍得嫦娥，于是就把仙药交给了嫦娥保管。这事被一个坏人知道了，于是坏人趁着后羿不在家的时候跑来偷药。危急之下，嫦娥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吃了仙药后，嫦娥突然飘飘悠悠地飞了起来。由于她牵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这就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著名的嫦娥奔月的故事。后羿思念嫦娥，只能望着月亮出神。此时月亮也格外圆格外亮，就像心爱的妻子在望着自己。从此每到这天，后羿就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嫦娥平时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在月宫里的嫦娥。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 您刚才看到的这一段视频是央视的一个节目啊， 嗯、 讲的是中秋节是怎么来的， 是后羿和嫦娥的爱情故事。 是的，其实这个两个传说咱们都很熟悉， 嗯、对对对， 一个叫后羿射日，一个叫嫦娥奔月，是吧？ 嗯、 中秋节其实就是源于这两个神话传说、 嗯、 啊。同时呢，咱们看这节目中主持人也讲了啊、 嗯， 还有一些比较现实版的这个中秋节的来源，比如说发明月饼解决军粮问题啊。 嗯、 其实这个咱们很多的传统节日都是这样，可能它的来源咱们已经不清楚了， 对， 但是它寄托的文化寄托的情感咱们是每一年在过节的时候都会体会到的。你比如说中秋节象征着什么，就象征着团圆。 嗯，其实我觉得中国的任何节日都其实都象征着团圆。 是的，为什么象征团圆呢？因为一到过节干点啥呢，哎，咱们吃点好的吧。 吃点好的， 跟谁一起吃好的呢？ 当然跟家人 一起吃，所以说就是团圆 了， 没错。 那接下来呢就要给大家介绍这个中秋的美食了。 对，咱们到底吃点啥、啊、中秋的时候。其实说实话啊、 嗯、 咱们现在肯定是这个物质已经 不是很稀缺了，大家都可以吃到各种各样想吃的东西，是吧？在这个过节的时候也就不觉得很独特了。可能在以前个几十年前，这个物质相对而言比较匮乏的时候， 过节的时候才能 吃好的，所以说就产生了很多节日食品。 嗯， 比如说中秋节就有它的节日食品。咱们要介绍的第一件节日食品就是 桂花糕 啊。桂花糕可以说是非常著名的这个中秋节食品了，因为八月十五桂花香嘛，对吧？ 对对对。 八月十五桂花香，在宋代的这个韩子仓就有诗啊，说月中有客曾分种，世上无花感豆香。桂花是这么香的，咱们给它做成这个桂花糕也是非常的香的。 是的，不仅有桂花糕，其实这个桂花酒也是非常好喝 的。是 的， 桂花糕、桂花酒，它有这种桂花的香味儿。其实做的好的桂花糕、桂花酒，你在没有吃之前 就已经闻到 这香味了，就可以说是香味传播的非常的远， 就是不怕巷子深，酒香不怕巷子深。 对，酒香不怕巷子深，是真的是不怕巷子深。 其实我觉得这个桂花糕、桂花酒应该作为南方人的王瑞更加了解吧。 对， 对， 我感觉我应该 这个好像它本身就是一个南方的一个食品。 我是喝过桂花酒的桂花糕，我其实因为我本身不是很爱吃甜的东西。 其实桂花糕我觉得就是属于那种苏浙那边的糕点中我比较喜欢吃的，就是因为相对而言它不是像很多的南方的糕点而言这么黏啊，这么腻。桂花糕是非常的清爽的一种， 清甜 的一种口味，它不像是很多的糕点就是甜到发腻，因为它有桂花这种香味嘛，所以说就会相对而言清爽一些。 哦，我反正就是不太爱吃糕点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糕点极多的糕点都是太甜了，就甜到齁， 是的， 甜到脑仁疼，甜到脑仁疼，所以我个人不太爱吃。 所以说如果就是有北方的朋友们，尤其北京的朋友们，如果没有吃过桂花糕的话，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现在比如说咱们现在网购这么方便了啊，非常容易买到最正宗的桂花糕、 桂花 酒，可以去尝试一下。 说完桂花糕呢，之后来给大家介绍这个田螺 硬菜， 其实也不算是硬菜， 小菜。 据记载呢，这个中秋吮田螺习俗源于古代的一个穷秀才，因为呢他没钱买肉过中秋呢，于是呢就便摸了一些田螺啊、石螺啊回来煮，边赏月边吃。 田螺俗称潘贵后来呢就秀才中举，就是因为这个潘贵，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是哪两个字啊。潘是这个攀爬的攀，贵是这个 桂花的 贵。这个就相当于就是好像有这个去有个寓意在里面，是吧？去攀得这个功名。 因为田螺是它是在墙上会爬上。 对，应该是这个关系。 对， 会攀得功名这种感觉。后来呢秀才中举了，于是乎呢就是大家就讨个彩头嘛，每年过中秋吮田螺就成为了风俗，成为了时尚。 是的，那至于为什么一定要在中秋节前后吃呢，是因为这个时候啊是田螺空怀的时候。就是它的这个肚子里面没有小的田螺。 是的， 所以呢这个肉质特别的肥美，是吃田螺的最佳时节。 没错啊，在这个时间段，中秋这时间段，不仅是田螺，刚才说田螺是小菜，那接下来这个真的是硬菜了啊， 硬菜了， 是大闸蟹。 大闸蟹啊，八月十五橘黄蟹肥，这句话说的其实就是八月十五中秋节附近的大闸蟹， 那个阳澄湖大闸蟹嘛，是吧？尤其在每年的八月十五附近，在阳澄湖附近啊。我听说啊会有一种叫做开湖的这么一个习俗。 是有的， 就是他每年会在这个时候去把大闸蟹统一的捕捞这么一批上来，就说哎今年我们大闸蟹开卖了啊， 对， 在这个时间之前卖大闸蟹都是假的， 都不 是我们的， 我们正正儿八经的。 是的， 对对对，就是立秋之后呢，我们这个螃蟹啊螃蟹黄螃蟹膏都是非常的肥，非常的香 的， 是吃螃蟹最好的时候。而且它螃蟹的营养呢是非常丰富的，尤其是蛋白质的含量比猪肉啊鱼肉都要高出好几倍好几倍。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螃蟹是属于寒凉的食物， 是的， 也不可以就是吃太多 会拉肚子的。 对 啊，那我们介绍了三样中秋美食，还有很多的中秋美食等着我们，咱们一段歌之后继续回来聊。 She'd hurt you. She'd hurt you.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你。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欢迎各位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维。 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 哎，也同时欢迎我们的嘉宾泽宇。 嗯，大家好，我是泽宇。 嗯， 哎，刚刚在这个半点去了，在 整点报时之前， 一个小时之前给大家盘点了很多很多的内容，还是没有盘点完。 是 接下来 玩的、哎、吃的、哎、习俗是吧？ 对对对， 咱们现在进行到吃的这一环节， 要吃的环节了。但是在吃、啊这个吃之前，在聊吃之前呢，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通过音频来接收我们的广播、哎、就是 FM98.2 AM927， 把旋钮调到这里就不要调走了、啊、 对 啊，这是音频，也可以通过视频在直播间中看到我们，通过这个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在直播间中看到我们了。 嗯， 同时也可以在这个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这个房间，在活力982房间中呢，你可以发弹幕跟我们互动。 嗯， 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是的，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的渠道和方式还是很多的，所以大家就是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是的， 哎，刚才这个说完了田螺、桂花糕、大闸蟹， 嗯， 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 说个甜口的， 对、 啊、 吃的 啊， 什么呢 啊， 芋奶 可能很多朋友们不知道芋奶是什么、 嗯、 其实芋奶就是芋头啊，芋奶就是芋头、 嗯、 啊，这个说吃一个停不下来，芋头就是这个东西、嗯、 但是其实芋头我觉得好像是分不种，我觉得南方的芋头和北方的芋头是不一样的， 相对而言北方芋头更大一些，大个儿一点。 我就知道我家里有的时候会吃那种咸菜，就芋头丝儿什么的、 嗯嗯、对对对 啊，不就是这两种芋头其实不是同一种， 不是同一种， 对， 是吧？ 就是有甜口有咸口 啊。这你说的芋奶是甜口的 芋 头， 对， 芋 奶是甜口 的，就是比如说什么 它的主要的吃法 里面放的那种软软糯糯的那 种,、就是、那 种 没错、哦、是它的，当然那个是加工过的啊、 嗯、 有那种没加工过的就是一整块的， 嗯 啊，最传统的吃法就是蘸白糖， 蘸白糖，哇，那它本来是甜的又蘸白糖， 本来就是没什么甜味儿，但是你蘸了白糖之后、 哦、 有点像南方，有南方人喜欢吃粽子蘸白糖， 我们也吃 啊，对对对， 但是你们吃的是肉粽子， 有那个甜粽子嘛、嗯、甜粽子蘸白糖、 哦、对 啊，这个和那个味道有点像、 哦、 你知道吗，就是一种稍微软软糯糯的一种食品、 嗯、 然后蘸上白糖，其实说实话还挺好吃的， 嗯嗯，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嗯、但是就跟我理解的芋头不一样了，但我吃的一般吃的芋头都是那种咸菜什么芋头丝儿、芋头疙瘩， 就是南北差异嘛，啊， 对 对, 对， 这个芋奶这种东西呢，主要还是在江浙一带， 嗯 啊，为什么叫芋奶呢？因为这个名字比较好听， 嗯、 在江浙当地的方言中，芋奶这两个字儿有点像 运来，就是好 运来， 对对对对对，没错啊。芋奶这个名字有点像运来这个发音，所以说中秋节吃芋奶，它有这个好运的这个意思在里边。 不仅仅是享口福，同样也是期望有好运能够到来的。 是的，是的，没错啊。所以说啊，这个如果是有北方的朋友，就在尤其在北京啊，其实也是能买到很好吃的芋头的，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去吃芋头蘸蘸白糖，尝试一下这种吃法，其实会有一种别有一番滋味。 嗯，好，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的是毛豆。我觉得毛豆大家就非常非常熟悉， 吃个烧烤是吧？ 对，但是中秋节吃毛豆有什么讲究呢？其实啊，它是寓意着这个多子多孙，团团圆圆。 因为毛豆它那一个豆荚里头 有很 多豆子嘛， 很多豆豆。对， 那要吃花生是不是会有同样的意义？ 花生不是早生贵子的意思吗？ 是的， 对对对， 是吧？花生贵圆和早生是花生贵圆早。莲子早生贵子， 早生贵子啊，是的， 所以说看来还只能选择毛豆。 对，这都可以了，都可以了，都是团圆。 是的， 同时呢，这个也是在江浙一带啊，有这个中秋节蒸毛豆吃的习惯。毛豆也称为毛豆荚，因荚与家和吉等字谐音，所以吃毛豆有希望能够吉祥如意、万事顺心之意。 没错， 我发现江浙一带这个吃和它的发音也有一些讲究。 是的，因为江浙本身的方言不是普通话嘛，所以说它的很多的发音就会相对而言，可能咱们觉得这个芋奶是吧，跟运来其实差别很大啊。如果是北方的北方方言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差别很大，但是如果你是说江浙话的话，无方言的话，你会感觉其实还挺相近的。 那你会说你家不江苏的吗？ 我又不在节目上说了、 你说一下嘛。 其实就是一种，其实就跟这个发音是差不多的，是差不多的。 你这样吧，你说一个你吃饭了吗这样的方言。 说哪儿的话呢？ 你当然是说你自己家乡的话了。 徐州话， 就是因为我是江苏苏北的嘛，所以说说话跟苏南的方言还是不太一样的啊。说其实和山东话比较相近，就是诺吃了吧？ 诺吃了，我觉得跟山东话不像， 有点类似这个江浙一带的方言， 对对对， 是吧？ 就是那种软软糯糯， 对，软软糯糯，对，吴侬软，有一种说话叫做吴侬软语嘛， 吴侬 就是说话会显得比较软， 对， 说话会显得比较软， 怎么说？ 我就不再说了。 再说一下， 好羞耻。 为什么？我觉得这还是很有意思的啊。 是， 哎，一个毛豆，但是毛豆现在其实我们这吃烧烤啥的， 吃烧烤是吗？ 多了， 对， 花生毛豆，来一盘，老白。 但是刚才说到这个毛豆是蒸毛豆吃，我们一般都是煮着吃的哈。 是， 就是卤味的毛豆 的。 是的， 其实咱们今天介绍了很多的这个中秋节的这些食品啊，都是以南方食品为主。确实啊，中秋节的食品还是南方的风味会比较多。北方会相对而言简单一些啊。下一个呢，就是一个正宗的南方食品的，叫做糍粑。 糍粑，我就 那是没吃过是吧？ 哇，是没吃过。 这个是四川的吗？ 糍粑其实，据我所知也是江浙， 反正我就知道红糖糍粑其实在很多川菜馆里面是有的。 是的，是的，是的， 都以为这个糍粑应该是四川 啊，重 庆 啊，成都， 而且各地的这个糍粑的方制作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它不都是打出来的吗？ 对对对，它这个基础的方式是一样的。就是加的料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可能会给你加点什么肉松啊，吃点稍微咸点咸口的，一点咸甜结合的，是不是觉得很怪异？ 对 啊，也有地方会直接加白糖或者加红糖，是吧？很多的方式，就是糍粑这种有，而且不光有蒸的，还有炸的，其实就是做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说到这个咸口的糍粑，就是会打破人的印象，就好像北方人说肉粽子一样。我觉得这就是对于就是也是一个全新的。 之前看过一个， 就好像这个南方人喜欢喝那个咸豆浆一样。 咸豆浆，对。 之前看过一个、这个、 甜豆腐脑。 对，之前看过一个段子，说这个现在征婚啊，就别整那些虚的，咱们来整点实际的条件，就比如说吃豆脑儿，吃咸的甜的， 豆 花要咸的甜的，豆浆要咸的甜的，是吧？粽子要咸的甜的， 这个方面先保持一致， 是不是香菜？ 可能 是香菜还在，其实有很多人不吃香菜， 是的，没错。 但是我觉得香菜很香， 香是香，关键是怕不了那个太辣， 有的人就接受不了这个味道， 对对对，有的人会接受不了了。这个从糍粑又说到香菜，我觉得对，这个。 香，关键是怕不了那个太辣， 有的人就接受不了这个味道。 对对 对，有的人会接受不了了。他这个从糍粑又说到香菜，我觉得、嗯、对，这个说糍粑呢，其实是在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一个习俗， 嗯、 是当时的人们为了纪念楚国的 大 将 军 伍子胥而制作而成 的。嗯， 没错啊，这是糍粑。 嗯， 咱们接下来再说下一样美食， 嗯、 这样美食其实很常见，就是西瓜 ，watermelon。 嗯。 其实我想到，为什么西瓜都能被列到这个中秋节的这个算是特殊的食品当中？ 可能其实 我觉得挺 奇怪的， 我觉得是 啊，对，可能因为一方面是因为西瓜圆圆的这个寓意比较好、 嗯， 另一方面是，咱们现在觉得中秋节可能因为今年北京比较冷嘛， 嗯、 啊，可能这个天吃西瓜觉得挺奇怪的， 对，觉得已经变凉了，是吧？ 那如果就是可能不是这么冷的年份，这个季节可能还相对而言比较热，吃西瓜还是比较舒服、比较解暑的。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从炎炎的盛夏刚刚转到秋天的 时候， 稍微有一丝丝凉意，然后吃西瓜会更凉爽的时候。 是的，嗯， 我觉得是不错的。哎，吃西瓜，吃西瓜也是这个中秋节的一个习俗啊。然后大家可以拿小本本记一下，中秋节都应该吃什么。好，接下来说完西瓜呢，这个是菱角，是吧？ 嗯， 中秋节吃菱角，据说能让孩子长得聪明伶俐。在这个菱角当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幼嫩时的菱角可以当水果生吃。 嗯，这个可以去很多超市，你可以大点的超市就能买到。 我发现现在就是说的很多东西我都没有吃过， 因为咱们在讲 菱角我也没有吃过、 啊、 因为咱们在讲的是中秋节的美食嘛、 嗯、 因为中秋节的大多数美食都是源于南方的、嗯、所以说在北京可能因为现在大家的物产比较丰富嘛、 嗯、 不管你是南方食品哪怕你是国外食品， 对， 随便都能买到， 对， 所以说啊，想要吃可以想要尝试一下，也可以去试一试。 啊，像我这种孤陋寡闻的北方人， 对，所以说你看，咱刚才说了这么多吃的， 对， 王瑞基本都吃过，就 对，我们就吃过个西瓜，我们就吃过西瓜毛豆， 这个所以说吧，现在因为现在毕竟是运输比较方便嘛，所以说，而且菱角也没有什么做的难度，其实你甚至都可以生吃，是吧？也不会存在不会做、 嗯、 啊，就可以去试一试，尝试一下， 没关系。 喜欢的话就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对，没关系。 如果不喜欢的话，就下次不再吃了， 对对对， 所谓 也没关系。你不会做的话，其实现在网上有很多这个 app， 手机 app、啊、都有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的做法，你就去学习一下就 OK 了。 下一样我相信是各位都吃过的了， 这个我肯定是吃过 的。是 的 啊， 板栗、栗子，举个 栗 子 啊，举个栗子 还是得吃过的， 对对对， 太孤陋寡闻了。 对对对。 栗子呢其实我们很常见，是吧？糖炒栗子、 嗯、 啊，现在说实话想买到好吃的糖炒栗子还是挺费劲的啊。 哎，那个北京郊区是哪，密云还是延庆？ 因为现在 雁栖湖那个地方， 因为现在的要求嘛，是就是北京市室内是不允许你生火的，生这个燃煤的嘛， 对对对， 所以说糖炒栗子嘛，但是糖炒栗子咱要好吃的话，咱说白了肯定还是需要炒出来，现炒出来的好吃，所以说现在如果你想买到这样的热的糖炒栗子，大多数啊还是拿电炉加热的， 对对， 啊可能想吃到那种比较传统式的、 嗯、 碳烤的，就需要你稍微费点心思了， 去 这个稍微远点的地方， 溜达溜达， 对，溜达溜达，是的、 嗯、那确实记得小的时候很多的干果店都能看到， 是的，在干果店门口有一个大锅，然后里面放着黑色的、 那个嗯、转悠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因为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干栗这个东西吧，这个板栗这个东西性干寒是比较凉性的食品、 啊、 中医讲 的 是 寒的， 对，吃多了容易拉肚子。 我一直以为板栗吃多了会就是 上火，是吗？ 上火，对，没想到它是性寒的啊， 是的， 这个所以比较适合秋天使用， 是的，嗯 嗯 再下一样吧，咱们再讲讲最后的最后一样，咱们吃了这么多，是吧？吃的糍粑、毛豆、芋奶、菱角，接下来是个饭后水果， 清清 是吧？清清口、 嗯、 啊，柚子。 嗯， 其实昨天我也买了个柚子，确实啊，这个季节 的 柚子， 习俗吧， 也不说是我 南方 的习 俗 吧，这也不是南方的习俗吧，就是全中国人民都会吃柚子的，这很正常。 可是大家吃柚子一定不会在中秋节前后说我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去买柚子。 因为柚子是在中秋节这个季节是最成熟、最好吃的时候、 啊， 对吧？为什么吃柚子？不是因为它象征，这是什么？柚子是什么？柚子是团圆吗？是。但是它更好吃， 因为好吃。 对，为什么我们要吃西瓜？ 嗯， 因为西瓜好吃。 对对对对，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它好吃。 对，首先是因为它好吃。对啊、 嗯， 首先确实柚子它这个柚确实有保佑它这个同音的这个意思在里边、嗯、有这个吉祥的话的意思在里边、 哎、所以就是希望月亮能够保佑我们、嗯、 对，希望月亮能够保佑我们，有这个保佑团圆的意思在里边。 嗯， 事实上是这样的、嗯、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柚子在秋天，在中秋这个季节是最成熟最好吃最甜的时候， 又又 对，又大又圆、嗯、啊，你看这个柚子它又大又圆是吧， 你看这个柚子它又大又圆 是的，所以说可以去尝试一下，在这个季节去些水果摊买买柚子，我相信不需要怎么挑就能挑到非常好吃的柚子的。 嗯，而且呢这个柚子谐音游子， 嗯， 也是希望在这个漂泊在外的游子中秋节可以回家去团聚一下。 是的，这就更符合中秋节的这个文化的内涵了、 嗯、一个调性了、 嗯、 就是像我们其实也都是也这个漂泊在外的游子。 是的， 回家买一颗柚子吃， 或者下班咱们去买个柚子， 买柚子，对对对、 啊、 一家人 一家人团团圆圆， 一家人就是要团团圆圆的。对对，其实说了这么多的话，其实还是 说到这个游子啊、 游子， 我相信不光我相信我们其实还好啊，毕竟也是离开家大概好多年了，是吧？ 大概好多年了， 真的好多年了。但是对于有一批朋友们，还是可能会在这个中秋节就会更加的想 家 了， 对， 第一次离开家。 是的，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新生，就是大一刚入学的 新生。大一刚入学的新生。 然后发来了一个视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一刚入学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对于第一次在外面过中秋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来看一下。 同学，今年是你第一次不在家过中秋吗？ 对。 那你对于这次在军营里面过中秋有什么新的感想和看法呢？ 我觉得在军营里面过中秋就感觉大家都很欢乐，就好多人凑在一起唱歌啊，就非常的开心吧。 那你不在家过中秋的时候难受吗？会想念家人吗？ 想念家人也是有的，因为中秋节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节日吧。 哦，那同学，你对这次的军训有什么看法呢？ 这次的军训挺好的。 好，行，谢谢。今年是你第一次在外面过中秋节吗？ 对，是的，今年是我头一次没有和我的家人们在一起过中秋节。 那你对这次的中秋节有什么憧憬或者感想呢？ 憧憬就是呢，我能和我在军营里的好朋友们、好兄弟们，还有我们各个的教官和老师们度过一个愉快的中秋。我相信这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难忘的体验。 那你希望有什么活动吗？ 如果活动的话，我更希望有大家一起看月亮、吃月饼、一起唱歌，或者是来看一下我们中央电视台的中秋晚会。 你对今年的军训有什么看法吗？ 军训的来说呢，也是我头一次来经历这种在基地的14天的军训。在军训期间呢，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获得了一个很好的体验。比如说过2天的拉练，我觉得呢，这次军训带给我的更多的是成长和磨练。 好，谢谢。同学，这是你今年第一次在外面过中秋节吗？ 是的，之前呢我过中秋节都在家里面过，但是这个中秋节我在军营里面过，我觉得真的就是这几天来了之后就真的很心酸。然后我以前就是很想自己的父母，但是中秋节还是不能回去跟他们团聚，心里面很难受，第一次和父母离这么远。但是怎么说呢，不是明天，可是很想他们，然后还是要一个人学好自己生活，学会独立，这都是每个人需要经历的事情。 那你觉得对这次的军训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很累，但是挺充实。没想到这么穿的，每天同学们训练得很辛苦，但是真的都非常的努力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呢，我觉得自己虽然腿也很疼，但是会被同学这种精神所感动，也自己也坚持下来。 同学，你是哪个专业的？ 我是18级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 叫什么？ 我叫李正。 好，谢谢。同学，这是你第一次不在家过中秋吗？ 哦，对，这是第一次不在家过中秋。 那你有什么感想呢？对于这次中秋节？ 我觉得虽然这次中秋节不在家过，但是在这个军训基地和同学们一起过还是挺有意义的，因为第一次进入大学跟这么多要好的朋友在一起过一次中秋，而且是在军事基地，可能一起唱歌啊，或者是 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还挺有意义的。 那你对于今年这个军训有什么看法吗？ 军训，因为在军训之前我是刚刚住完院，所以腿上还有伤，于是这一次来到军事基地呢，就没办法，特别遗憾没能跟同学们一起参加训练。但是我是负责宣传科广播站这一块，所以每天负责写稿子，并且在中午和下午为同学们播音。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光荣的工作，我也希望能够把这次工作做好。总体我觉得这次军训还是特别有意义的。 好，那你有什么想在中秋节对同学们说吗？ 就希望跟各位跟我一样都没有办法回家过中秋的同学们，希望对他们说一句中秋快乐。 哎，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发现这些孩子们 真的好苦啊。 对，他们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是在这个军训基地里面度过。 嗯，是的，尤其刚才第一个采访的孩子，他问他，哎，你觉得军训怎么样�ya？他 挺好的 笑着说挺好的。 对对对，我觉得是特别可爱的一个我觉得他们现在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年龄，回想起了四年前的自己。 是的， 说实话我还是挺羡慕。 何止四年前了，五年前了。 啥说，真的就只有四年好不咯。 是的， 四年前的现在我就在军训基地。 对于你来说是四年前， 你们是五年 吗？ 对我俩来说是五年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就是你们当时的中秋其实也是在军训基地过的吗？ 还真不是， 不是，因为那一年的中秋比较晚。 对，对 哦、 那一年我还记得从军训基地回来没几天，正好是中秋，我还回了趟家。 哦、 对， 反正我也是大一刚入学的时候，也是在军训基地过的中秋。 嗯， 是因为这个就这个时间段特别容易在军训基地过中秋， 容易碰上。 对， 对，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忘的体验，在就是在中秋的时候呢，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们还给我们发了月饼，然后在中秋那天还给我们这个改善了一下伙食， 加了鸡腿，加了个鸡腿， 哎，好像是加了个鸡腿。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时候会就是军训基地周边有那种成熟的梨呀、啊、果子啊什么 的， 偷梨， 我就会，对，我就会跟着教官去那个梨园里面去偷梨。 就是 这个教官怎么还会带着你偷梨？ 因为我跟教官关系好。 就是可能我们平常去吃个鸡腿啊，吃个梨啊，吃个果子呀、啊，可能不会觉得这么好吃啊。但是在军训的那个环境之下， 嗯， 你去吃这么一点平常司空见惯的东西， 对， 可能会觉得哇，真的人间美味。 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咱们也是就是也是有那个梨嘛。首先梨很好吃， 嗯， 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突然说传过来小道消息说那个食堂旁边的超市进奥利奥了。 啊， 然后后来一帮人就冲过去买的，瞬间整个几箱奥利奥全给买没了。 因为咱们三个都是传媒大学的嘛， 对对对、 啊。因为在北京很多的高校都会出去校门在、在外校外这个 军 训基 地 去军训啊、 嗯。 当时传媒大学去的军训基地就是顺义军训基地，是吧、 嗯？ 包括北京周边有好几个军训基地， 嗯、 其实条件都是非常的艰苦， 对 啊，都是非常的困难艰苦，所以说也是让这些孩子们是受了不少苦， 体验一下 生活。 对，看到视频当中，其实发现就是特别可爱， 是的， 就是满脸的那种胶原蛋白，青春，很青涩。 虽然可能这段日子会相对而言苦涩一些，但是可能你过了几年，过了四年，过了五年，过了十年之后，回想起来、都会是一段你最难忘的记忆， 很美好的记忆。 因为首先，我觉得这段记忆算是自己对于大学生活的一个初认识。 嗯嗯， 是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其实是你整个上大学之后呢，你可能就只有这么一段时间，你的全班同学，你身边的所有人 都在 一直像冲着一个目标去前进。 对对对。 对，等你从这个军训基地回来，步入到正常的大学生活之后，其实每一个人可能自己的想法跟志向都是不一样的。 嗯。 在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就可能不会像之前这样这么的团结了。 嗯嗯嗯， 是的。 就是大家都有的去学习了，有的可能更注重、自己能力的提升， 对， 学习能力学习的提升，或者是社交能力的提升，都会有不一样的侧重点。 嗯， 我觉得就是军训的这些孩子们，也祝他们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希望他们在军营里面能过得开心。 嗯， 接下来呢，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其实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中秋节的习俗了。 是的，咱们讲了很多吃的、玩的啊、这个 好看的好玩的、嗯、那咱们接下来就来讲讲咱们中秋节的传统习俗，因为咱们中国幅员辽阔、嗯、是吧，很多的地方有不同的习俗、 嗯、 咱们先来讲南方啊、 嗯、 南方很多地区比如说江西啊广东啊福建啊都保留着一种叫做烧塔的习俗。 嗯， 烧塔、 嗯、 是真的是烧那个塔吗？ 啊、哦，不是不是，就是一般呢，在农历的八月十五或者当天或此前的若干那个晚上去举行啊，就是一种比较传统的一种祭祀活动、 哦、 啊， 叫烧塔，它是名字叫烧塔， 对，名字叫烧塔，它其实本质上 是一个、嗯、它肯定不可能是把那个塔烧掉， 对， 本质上是一种祭祀活动， 嗯 啊，在。也还是南方，在湖南和贵州有这种叫做偷吃啊、 嗯， 这个名字还很独特， 还很有意思的， 叫偷吃的风俗习惯、嗯、就每到中秋节之时呢，家家户户都会把前门后门给开着， 嗯， 允许小偷来拿食物啊，水果和月饼 拿食物 对，这有点像国外那个 万圣节 是吧， 天天地 对对 对, 对, 对，是， 但是感觉比万圣节还要开放一点， 对， 任由你进来 拿吃。 我觉得这个任由其实也主要就是一种也不说是有任由吧，肯定你如果你想把我家的这个重要物件搬走，那肯定不行。 不行了，对 对 对，我觉得也会看着，就是 就 说 是的嘛， 对 对， 说 是 来偷拿食物，我觉得其实也可能也是朋友啊之类的， 邻里之间大家互相的讨个彩头吧， 对对， 可能就是、 嗯。然后偷拿的东西、偷吃的东西越多，主人就会越高兴。 是的，在四川还有一种叫做除了这个吃月饼之外，还要打靶，杀鸭子。什么叫打靶呢？就是那个做那个糍粑。 啊，做糍粑打。 这个打靶是不是就跟那种，我记得 不是拿着枪去打靶啊，是去拿着那个锤子，拿个锤子去锤那个糍粑，对， 感觉有点像那种日本打年糕的感觉吧。 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没错，有点像打年糕的感觉， 软软糯糯 的 东西， 感觉还挺好玩的。 还会杀鸭子、吃麻饼、吃蜜饼，还有很多地方呢会点桔灯挂在门口，还有这个儿童在柚子上插满香，在街头挥舞。这种习俗呢叫做舞流星香球。 流星球就是那个插满香的那个球，香呢就是柚子香，是吧？ 对，没错、啊，这是很多地区的这样的一些习俗，包括在湖北也是有一些传统习俗的、就是人在、 湖北省的这个习俗是要在中秋节之前的约半个月开始给长辈送礼。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湖北， 我觉得 全国各地 都 是差不多是这样的， 对对对，要给长辈送去自己的祝福和敬意。 是的、 对，晚辈必须要看望长辈，给长辈送礼，常见的礼物有这个月饼啊、红糖啊、肉啊之类的。而且在中秋节的当日的傍晚呢是全家老少聚餐的时间，有的在家中准备这个好的一个盛宴，有的房屋带有庭院，就会把餐桌搬到户外去，我们到这个庭院当中去一起聚聚餐，边吃边赏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但是现在呢，其实更多人选择是在酒店订座。 是的，相对而言方便一些。在山西太原、晋中这样的北方的地区呢，会有一种叫月明偏食的习俗。 月明扁。 月明扁食的习俗，它的这种东西呢，形似月亮啊，饺子的数量呢等同于这个阴历月份的个数，即今年就是不闰月呢就是12个，闰月呢就加1个。晋中这样的北方的地区呢，会有一种叫月明偏食的习俗。 月明扁。 月明扁食的习俗，它的这种东西呢，形似月亮啊，饺子的数量呢等同于这个阴历月份的个数，即今年就是不闰月呢就是12个，闰月呢就加1个、就是有一种类似饺子一样的食品、吃这个东西啊。 这个就 咱们说完了大陆地区，咱再说说台湾同胞啊、台湾同胞的这个美浓的客家人会在中秋节宰食水鸭公。在他们的宜兰地区呢，除了月饼，还会吃一种由这个面粉制成，中间抹上黑糖烘焙而成的叫做菜饼。在台湾南部地区呢，也会有中秋节吃麻薯火锅的习俗。在近年来，台湾呢盛行一种习俗叫做中秋节烤肉。哎，我觉得这个好，真的。 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在户外一起去烤肉吃。 哎，是的， 这是咱们 国内的 啊，国内的。 现在说一说这个国外的。 其实中秋节的影响可不光是在中国啊，在整个的亚洲地区 也都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节 日。 是的， 比如说这个朝鲜，比如说朝鲜在这个秋夕或者中秋节呢，是这个最重要的其中的一个传统节日。人们呢会去扫墓，并用新收获的谷食和谷物来。 来把这个 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一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国博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观。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大家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青年说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雨薇。 好，我是嘉宾王瑞。 哎，还有我们的嘉宾泽宇。 大家好，我是泽宇。 其实泽宇刚才在这个报时的时候还在说，哇，突然就报时了是吧。其实广播也就是这样了。我们就会在每一个半点每一个整点啊，及时的提醒大家，就是到一个点了。 没错啊，咱们接着来说中秋节的事儿啊。咱们刚才讲完了国内的中秋节，咱们来讲一讲国外的亚洲地区的啊这些中秋节。 我刚刚说到这个朝鲜和韩国。 韩国。 这个人们呢会去扫墓，并用新收获的谷物和果实来祭祀先祖。他们也会回乡探亲，还有向亲朋好友去送礼。所以英文呢也会把韩国的中秋节叫做韩国感恩节。 韩国感恩节。 Korea Thanksgiving Day。 啊，中西合璧的一种 称呼。对 。除了韩国之外呢，越南也是有中秋节的啊。越南人把农历的8月15称作中秋节，也有人称作望月节。中秋节呢也是越南儿童的一个节日，当天晚上呢孩子们聆听关于阿贵传说的故事，去看舞狮啊，还有会得到父亲给他买一个用舞狮的这样的形象给他做的一个小狮子，小荷包狮子，和朋友一起玩。所以说呢，越南的孩子在中秋夜啊，这个要提着这个鲤鱼灯出游玩耍 啊， 预示着这个长大要鲤鱼跳 龙 门的这个意思啊。 是的，在日本呢，传统的中秋节被称为十五夜，与中国人在中秋节吃的月饼不同，日本人在赏月的时候吃江米团子，被称为月见团子。由于这个时期正值各种作物的收获季节，为了对自然的恩惠表示感谢，日本人要举行各种的庆祝活动，同时呢也会赏月，称之为月见。 他们这个江米团子其实之前在有一段时间在网上还挺火的，很多的地方都能买得到。说实话，这个好不好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是什么样子？是 有点 饭团吗？ 对，有点类似咱们国家南方的一些那种饭团那种感觉， 是 就是糯米团子那种感觉啊，有点类似南方的一些食品。 就是一个白米饭团，然后上面放一点海苔， 就是糯米的。 糯米， 我也说不太清楚那是什么材质。 哎，管它了，反正就是一个江米团子。 团子，大家 是一个饭团， 对对对，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啊、 同时就他们还会在屋里面去陈列一些东西， 嗯， 这个比如说 屋子里会陈列这个团子、芒草、还有玉啊、 嗯， 这些东西可能都是他们日本的一些独特的、 特别的一些东西， 很特别的一些东西、 嗯、 啊。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的琉球地区啊，他们会也会在十五夜举行祭祀， 祭祀活动， 向神明感谢丰收。 嗯， 它也会有很多的祭品啊，比如说还有这个舞狮啊、拔河啊等各种各样的表演、 嗯、 在古代的琉球国时代呢，琉球王府会在首府里去举办中秋之宴，到现在呢就会在这个中秋去一个表演活动， 表演的 一个表演活动。 是的、嗯、说完这么多这个中秋节的一些这个习俗，其实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地区在中秋节都有哪些的活动和一些习俗呢、嗯、其实要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了。 可能有很多北京的朋友们呢没有机会去出远门玩，那么在咱们的城内呀、 嗯、 一些公园也是会在中秋期间办很多的活动。你比如说在这个乐坛，就会乐坛公园就会举办叫做月圆京城情系华夏的北京市中秋赏月嘉年华，组织这个欢歌乐舞、文艺表演、瑰宝艺术的非遗展示、流光溢彩的赏花灯的祭月祈福的拜兔爷，还有这个陶情试性的猜灯谜等各种各样的互动活动。 是的，以及在永定门南广场为重点举办中秋音乐会等活动。辐射带呢是辐射呢带动了鼓楼、角楼、南锣鼓巷、簋街、五道营胡同等中外游客、青年人集聚的场所，同时呢去举办这个特色的文化活动。 嗯，在世贸天街、五棵松华西下沉广场呢也会举办面向青年人、外国驻华使馆的中秋文化活动。在这些文化活动呢，它一共主要分为五类。 嗯， 第一类呢是游中秋， 也就是说在这个景山 北海、颐和园、圆明园、天坛、大观园、陶然亭、月坛、园博园、紫竹院等市属区属公园推出了这个湖面泛舟、登高赏月、赏花灯、猜灯谜等游园赏月活动。 嗯，在天文馆、科技馆也会组织天文赏月的科普活动，去了解一下科学文化知识。在中秋当天呢，各个公园统一进行花坛的景观布置，而且呢这个闭园时间有些公园会延长到晚上十点。 所以在这个活动当天呢，大家可以去 尽情的玩到晚上十点再回家。 第二项呢就是送中秋吟月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嗯、 以钟鼓楼广场、左安门角楼以及这个 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中华世纪坛、 嗯、 还有这个园博园等这些场所为重点，组织文化场馆开展中秋诗会啊， 嗯， 去吟诗作对， 对，吟诵古今与月相关的诗词为载体，这个颂扬中华传统。 下一项活动呢是舞中秋伴月，以这个全市的各种各样的露天广场为这个主要的地方，开展舞动北京、歌唱北京等很多的市民文化活动。大家可以去住的地方的周围的露天广场去看一看，哎，没准儿你住的这个地方的周围的露天广场就会有这样的 活动， 中秋的活动， 比如说和广场舞大妈一起去 跳舞，是的， 一起去演绎一段月亮的舞蹈。接下来呢就是绘中秋品月，也就是绘画的绘。 嗯， 以首都博物馆、观复博物馆、北京民俗博物馆、大钟寺博物馆为重点，举办中秋主题展览，鉴赏民俗藏品，体验传统文化，重拾中秋记忆。 没错，最后一项呢是叫秀中秋展月、 嗯、 啊，展览的展。 嗯， 利用金融街、北京坊、世贸天街还有五棵松、华西广场这些地标性的建筑，借助现代的科技手段，用中秋文化为主题，会进行一场中秋的灯光秀。 嗯， 为市民和游客带来节日的视觉盛宴。 是的，那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北京地区中秋节附近中秋节会举办的一些活动。 没错， 说完了这么多呢，然后其实我们今天嘉宾坐在这里也会也会感觉有一些些无聊，是吧？ 也没有，毕竟在前面这一个半小时里面也跟一起聊了很多嘛， 对对对， 旅游景点啊、吃的啊什么的。 对，所以到了下面最后这一些时间呢，就是要跟我们嘉宾聊一聊，在你过中秋节或者是内蒙古的中秋有没有一些习俗啊，或者说你在就是在北京过中秋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一些个人的感想啊、感受？我们聊一聊关于你的故事。 是的，我知道泽宇是内蒙古人， 对 啊， 其实我没有去过内蒙古， 嗯， 但是我其实很好奇， 可 惜了，很可惜， 是不是因为你身边有很多内蒙古人， 是， 比如说我， 现在我身边就坐着两个，是吧？ 对， 其实我就很好奇，内蒙古那边过中秋会有什么样的习俗没有？ 嗯，其实说实话，说实话，这个在内蒙古呢，中秋节其实在以前内蒙古是不过中秋节的， 嗯， 以前是只会过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春节啊、五月节以及那达慕大会， 嗯， 是直到后来从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的这个蒙古族的人民同这个汉族和满族是离得比较近的， 对， 是到后来才开始跟着在一块过这个中秋节的， 嗯， 移风易俗了， 对。 对，所以说一开始可能没有，但是到后来有了这个节日之后呢，就是先拿我自己来说吧， 嗯， 我在小的时候在家里过中秋节的时候，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特殊这种习俗， 嗯， 我唯一有一个能记起来的就是在我们当地会卖一种可能在其他地方不会买到的月饼，对，比如说像有这种内蒙古的酸奶月饼 啊，是吗？ 对，这个酸奶月饼它还分一些口味，它一般这个酸奶月饼里面主要的这个馅料是比如说像有这种奶皮子，比如说有奶酪，然后后来再配以一些芝麻、芝士、黄油 哦， 来这么制作出来， 会非常的好吃啊，会非常的香。 我觉得这就是内蒙古西部和东部的差别了，因为内蒙古它的这个这么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对，东西的跨度很大，嗯， 东西差别挺大的。 对，就像我和泽宇，其实我们两个就离得很远， 嗯， 他是赤峰，我是包头。 就是一方，一个是西部内蒙古人，一个是东部。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刚才说到的这个什么酸奶月饼，其实我都没有吃过。 哦， 嗯， 对。 但是你这酸奶月饼是在赤峰那边可能是有的，是吧？ 对对对，在一些糕点的店都有卖。 嗯，但是像包头的话，其实就没有这些。 嗯， 所以说你们刚才我在介绍很多美食的时候，你们俩还在羡慕我。 对对对对对，要开始互相羡慕了。 互相羡慕是的， 嗯，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美食， 嗯， 是这样的。那在内蒙古啊，中秋节的时候家庭聚会一般都会吃点啥？ 一般我觉得其实还是首先 肉 月饼为主吧，除此之外那肯定是 肉， 肉， 对， 哦， 各种比如说手把肉，比如说如果说今年中秋节真的是全家都回来了特别开心，咱们可能会去，餐厅来个烤全羊， 对， 嗯， 对对对，我觉得这就是内蒙古的一个特色了， 对，这个肯定是一个必备品感觉， 嗯，但是在我家那边他中秋节，我们中秋节也会有一个祭月亮的一个形式，就是每家每户可能在窗边放一个桌子， 嗯， 桌子上面摆一些水果，嗯，月饼，然后就是而且都要那种圆圆的，嗯，也不一定非要圆圆的，就是苹果、橘子、香蕉啊什么的，嗯，也不一定 香蕉也 挑不了圆的，管它就是 香蕉椭圆吧，可以 对对对对，就是把它摆到那个窗前，然后对着月亮，就是供月亮嘛， 嗯， 有这样的一个习俗， 以前的一个习俗， 对对对， 啊，现 在也有，现 在 也有 会在坚持， 对对对， 哦， 每年的时候我妈他们都会什么葡萄啥的摆一堆，然后就会去。这个供月亮 哦， 嗯， 而且说到这个祭祀月亮，不知道你们两位知不知道，就是咱们在北京其实有那么一个传统，就是祭祀那个叫兔爷， 对对对， 啊，刚才 有没有也提到， 啊， 其实兔爷是在北京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民俗文化的一个标志，对对对。 而且说实话，我在最近几年就是发现，在内蒙古赤峰，就是在我家乡那块儿， 嗯， 也发现可能在过一些中秋节的时候，会在大街上会有一些人卖这种兔爷。手工艺制品， 嗯， 类似于就这种可能有点像小玩具的定位吧， 对， 主要是卖给儿童， 嗯， 以及还有一种我觉得挺好玩的是它会做成那种兔爷的那种帽子， 嗯， 就那种纸质帽吧，还是反正就是那么一种帽子，嗯，在过节的时候可能会售卖， 对，然后孩子们也 有一种特殊的萌点， 对，他就虽然长得不是那么好看嘛，就 是 看上去有的很可爱，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因为他那个造型吧，就感觉不是那种特别萌的那种感觉，但同时呢，又穿上那些比较肃穆的那种大型的那种衣服吧，还感觉确实挺好玩的， 就有的兔爷会， 很多的年轻一些的朋友们就没太玩过这些， 对对对， 但是也可以有机会去尝试一 下。对，其实大家在这个工艺品店也会经常看到，有 的 兔爷穿着长袍大褂， 嗯， 有的穿的是花花绿绿的花布衫子， 是 的，有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刚才两位都提到很多啊，小时候和家里人一起去过节日， 嗯， 过这个中秋节的这个经历。其实在我印象中啊，中秋节是2008年的时候成为了法定节假日， 嗯， 到现在也10年了啊， 开始三天的假期了， 开始三天假期。其实说实话，我 觉得中秋节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嗯， 可能之前的时候大家觉得，哎，今天中秋了，那咱们稍微一些风俗上的东西到位了就 OK 了。 嗯嗯， 对吧？可能从2008年有这个假期之后，咱们才开始 更加的重视了 啊，中秋要有安排下去。 对，关键是因为有假。 对，关键是因为有假，要安排下去。那这几年之间，有假的这几年之间，有没有什么印象？跟家人一起去哪玩过？ 我记得是以前那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吧，然后后来那次应该是高中啊，对，是高中，对，中秋节放假，然后后来跟家人在一起去了一趟威海。威海，山东威海嘛，也是临海的这么一个城市。我觉得那个城市特别舒服，因为首先来讲呢，就是不是那种就是人特别多特别火爆的那种旅游城市。但是那个城市的我觉得海滩就是海特别的好，而且海滩上的沙子也非常细腻，非常舒服。最关键的还是在中秋节的这个时节去，螃蟹很好吃。 螃蟹很好吃，海边。 对，这个就是记忆最深刻的吧。三天假能够出去小玩这么一小趟， 这是跟父母一起去的。 对， 当年和父母，后来就是来北京上学之后，包括长大了一些之后，成年之后，和同学一起出去玩，有这样的经历吗？在中秋的时候？ 别说，但好像在中秋的时候还真没有什么就是出远门的。但反正在学校的时候放假，在北京肯定会在北京范围之内好好逛一逛，来玩一玩。 我记得有一年我就是我大二的时候，还是大二的时候，大二的时候也是中秋节这样的一个小长假，我们大概是六个人，我们班有六个人一起去自驾游去了，延庆，就是那个应该就是延庆， 就刚才提到的， 对，刚才提到的有产栗子的那个地方，延庆还是， 反正就是郊区的， 对，郊区 自驾游， 郊区有哪些啊？ 密 云、 延庆、 顺 义、怀柔、 怀柔。去怀柔，对，记不清楚，去怀柔那边，然后特别好，就是自驾游去，然后回来，然后也是利用中秋的这个小长假。 是的，所以说对于很多在城市中待惯的人，如果能有机会， 时间短只有几天，但确实非常管用。 对， 所以说在现在中秋国庆是吧，加起来也10天了，不连着是吧，那两位是更打算是这样短途游，还是说有个长途游的打算？ 泽宇是准备 说这个中秋节、国庆节怎么过？睡过 ，是吧？是要也还是要上班是吧？ 对，但目前为止，真的是今年这个中秋跟国庆还是没有什么这种出行的计划。对，目前还是打算还是以休息为主吧。对，如果说能出去转转，在北京周边偶尔转转吧。 我觉得也可以跟朋友聚聚餐啊，一起去玩玩桌游啊什么的，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是的。 那王瑞，你有什么打算呢？ 其实我和泽宇也差不多，就是首先中秋节需要上班，我们都一样是吧？ 对对对， 我们都一样。 对。 国庆节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可以安排出去玩一玩，其实也挺好的。 我跟你们就不一样了。 你要去哪儿啊？ 我国庆要回家，我好久没有回家了，国庆要回趟家。 确实啊，如果。其实现在啊，我觉得更多也无所谓是什么节什么节了， 是的， 有长假期可以多常回家看看， 有空就回家溜达溜达，常回家看看。 那现在两位是内蒙人，内蒙古人， 对， 我是 江苏人， 是吧？我们各自都推荐一个，就是中秋节如果想去你们家那玩，去哪玩比较好？就是假如说，哎，我说哎，中秋节带我去玩呀，那去哪儿好呀？对吧？推荐一个地方。 再一来吧， 我先说这个赤峰。你看刚才咱们不是在之前介绍这个北京周边的草原的时候，最后一个草原介绍到了乌兰布统。 对 对，其实乌兰布统就是内蒙古赤峰的 哦， 在内蒙古赤峰市的辖区之内。而且说实话，这个赤峰市的草原也都会有这么一个统一的算是旅游标语吧。 对， 会说是距离首都最近的草原 、 对，但其实咱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像那个坝上， 有好几个 坝上 对 吧，张北， 但他那提的是就是第一个草原型的景区 啊。 对，但是内蒙古是真正的草原。 是的， 因为毕竟在赤峰这块，其实赤峰市的整个辖区范围挺大的，刚才提到的乌兰布统草原只是一个部分，但其实我更加推荐的地方呢，是在内蒙古赤峰市的叫克什克腾旗 啊。其实刚刚也有说到克什克腾旗的音乐节。 对，克什克腾旗其实是一个，就是也像我刚才，就是像刚才介绍乌兰布统那样，就是基本所有你想要的基本都能有了。比如说像这种辽阔的草原，以及如果说你真的想泡温泉了，也会有专门泡温泉的那些地方，你到网上查也能查得到了。而且除此之外，像这种大山这样的景区，也有这个克什克腾旗的大青山。 而且还有一个地方其实也挺不错，就是沙漠，叫做玉龙沙湖，也是在赤峰的范围之内。从北京到赤峰大概300公里，然后后来到沙湖可能再开100公里。对， 北京到赤峰这么近啊？ 对，其实非常近。如果你想去一个离得比较近，然后后来品质又比较不错的沙漠的话，可以推荐这个赤峰的玉龙沙湖，开400公里应该就可以到。而且去那儿其实也就是在那儿住一晚上，然后后来就 OK 了。而且记得在那个沙湖上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住宿地点，就是那种用以前废弃的集装箱，然后后来他给你装修成那种小宾馆，但是条件其实特别好。对，然后后来看着这个住宿的样子还挺好玩的。 是的，就可能对于很多在城市中长大并且待得很长时间的人，就会觉得沙漠或者说草原离我们都很远。 但其实只有400公里， 只有400公里而已。 对， 而且我记得泽宇大二的时候应该是你们小课组有很多人一起去到那边玩过。 对， 对，在那个时候是带着我们班的同学，差不多我们10多个人回了一趟这个赤峰的玉龙沙湖。因为玉龙沙湖它这个地方的特点就是在于它叫沙湖嘛，它不叫沙漠。 对， 为什么叫沙湖呢？是因为在这个沙漠当中还会有很多的这种比较小的湖泊。所以说就感觉这个地方也挺神奇的。沙漠非常的广阔，但是其中会 有 一些小湖泊。对 其实跟银川的那个沙湖也差不多。也是沙漠，然后中间有湖泊。 对，这个地方其实很适合，如果说你是想就是想寻求一些刺激啊或者怎么样，你可以找自己的几个朋友，可以去选择这种自驾越野探险。可以选择比如说像在这个沙漠当中冲沙这样的，开着这种越野车冲沙这样的选择。除此之外呢，如果说你想一家人去那儿玩的话，如果觉得这种自驾探险有点危险或者有点麻烦，也可以选择就是跟随到这个玉龙沙湖的主要这些景点，也会有很多类似于你像骑骆驼啊，以及像那种那种像坐着那个怎么说呢，是坐着那么一块板的那种冲沙。对， 冲沙， 对，就 冲沙板 这种可能就是主要以游览这种景色为主。 那江苏这边呢？ 江苏可能对于在北京的朋友而言，3天的小长假不够， 有点远， 不太够。 那就推荐十一国庆。 十一国庆的时候，其实可以去一趟苏州。 苏州是真的。 苏州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而尤其在这个季节过去，尤其如果你在夏天去的话，它可能会雨水比较多。 对， 在这个季节去苏州那一片的话，雨水比较少，而且好吃的特别多。我刚才介绍过很多，包括 这些好吃的都有，是吧？ 对，而且苏州最好的一点就是它不需要你去比较偏远的地方，你只要在苏州的老城区，你就可以体会到苏州所有的历史文化底蕴。就是苏州的城市建设是老城区和新城区是分开的，在老城区中所有的景点都是最集中的。 对，所以就是有话说嘛，上有天堂，下 有苏 杭 的 这个苏州其实就是其中之一了。那说完了这个赤峰和苏州呢，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包头啊。包头它其实是一个工业城市，它是包头的这个猛名叫做这个包克图，是意味着是有路的地方，路呢就是梅花路。然后在包头的市区里面是可以看到梅花鹿的，有 这个确实好。 对对对， 真的能看到吗？就是 真的有 自己悠闲的走在路边。 那倒是不至于。以前是在就是现在是钢铁大街的这个银河广场附近，以前那个广场里面是有鹿，就是有一个鹿园的。但是后来那个鹿园迁到了这个那个塞罕塔拉城中草原里面，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想去看梅花鹿的话，可以到塞罕塔拉城中草原里面去转一转。 还有城中草原， 城中草原就是城市当中的草原，是全国5A级景区全国最大的城中草原。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 所以说朋友们听到没有，就是如果说啊，很多的小清新都想去什么日本奈良去看看梅花鹿， 其实 在 包头也有， 不需要走出国门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 是的，那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中秋的3天的小长假当中能够有一个好去处，能够有一个好心情。 是的，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中秋晚会的主题歌曲的视频，请大家欣赏。 月亮 照亮一片海，轻轻有镜中花季，轻弄散不开。 好的，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也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是的，也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是的，在刚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盘点了很多很多的中秋节的好去处、好玩处、好吃的。 嗯。 所以大家在中秋节假期的时候，不妨走出房间，放下手机，去感受大自然当中带给你的这些更加具有生命力、更加清新活力的东西。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在青年说我们再见。 是的，我们也要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泽宇，今天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中秋的故事。 是的，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两位主持人 希望下次还有，我们都是了，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来我们节目做客。 是的， 嗯， 好的， 好了，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拜拜， 拜拜。 Thank you.